这是简朴而美丽的谣歌，它把我们带回到久远的年代。作曲家刘健带着他的追求深入到密林深处的姚家山寨，让渐渐远去的谣歌重又回到了我们中间。巨大的漂泊感强烈地震撼着我们，这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文悠久历史酿成的艺术。作曲家刘健的谣歌以最原始的演唱为核心，来营造出适合瑶族音乐的生存氛围，而这种生存氛围又具有当代的气质。音乐是刘健创作的，而陌生的谣语又是最原始的演唱。作曲家用现代的技术再现了最古老的民族音乐，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部史诗中，来感受天、地、人的和鸣。谣歌随着老一代人的离去，渐渐地被淹没在都市时尚文化的大潮中。其实这种陨没，它不仅仅是几首古老的谣歌，而且是一种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其他时间存在的民族的音乐思维方式。在它里面凝聚的是山水人文和一种久远的生活。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慢慢地忘却了那些动人的谣歌，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作曲家刘健却并不甘心。 我觉得作为这个民间的这种文化形态呀，在现在的这种流行文化的这个冲击下，我觉得他们正在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啊，逐渐的在消失。这个瑶族民歌这样的东西，它也不会像山里的松果一样的，你随时都可以捡得到了。 你必须去寻找，它已经变得稀少起来了。30岁以下的年轻人会唱摇歌的，那几乎是凤毛麟角了，找不到。唱得好的多半都在50岁以上，因为他们给我请很多这个民歌手来唱摇歌给我听，我一看那个年纪啊，那都不小了。那么很多人认为呢，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条件下，某种原始的或者比较古老的这种文化形态呢，它总会要慢慢消失的，就是不可逃避的一个定数。但是我们总要想办法让它留下来，让我们的这个后人知道它曾经有这样的一种文化形态。那么是不是我们还能继续保留它的艺术魅力，就是让别人听到这种古老的歌曲的时候，古老的音乐的时候，不单单是把它作为一种古老的东西去看待它，而是作为一种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的东西来欣赏它。 上面我们听到的是刘健的摇歌中的第一首歌《盘王之女》。盘王是瑶族的祖先，凡是在瑶族重大祭祀活动的时候，都要有还盘王愿的演唱，一般演唱的都是先拜类的民歌。这类歌曲描写的是瑶族起源以及他们迁徙的苦难历史。作曲家刘健在《盘王之女》当中用了盘祖飘洋又过海的原始摇歌，整首歌曲给人洪荒空远的时间感，宛如隔世之音，有一股漂泊幽怨的情调。每位作曲家都有自己的艺术个性，那么刘健为什么会对幽缓未淡随口吟唱的摇歌情有独钟呢？ 我是湖南人啊，应该算是我家乡的一个民族，但我不是瑶族的，我是汉族的，但我对家乡的这些民族 一直都还比较有兴趣。这个呢可能也跟我个人的喜好有关，我觉得瑶族音乐呢，它虽然现在瑶族同胞居住的地方呢多半还是山区，但是它并不具有山区民歌所特有的一种高亢啊，大家一起想起那个高山的山歌都是要喊啊，它都是很内向的，很平平的娓娓道来的这样的一种旋律感觉。我觉得可能跟他们多年迁徙的这个苦难历史可能有关系，它都有那么一丝哀怨在里边啊，淡淡的哀怨在里边，也不是很张扬，可是我能听到很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有时候可能就像这种所谓的大音希声啊，可能我特别喜欢这种比较内向的东西。瑶族同胞虽然说从历史上来看他们这个很艰辛啊，有很多的苦难，那么他们仍然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个文化要求。那么作为现在来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活动就是做歌堂，碰到什么喜庆的事情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大事吧，值得庆祝一下的，那么亲戚朋友啊，跟他们相关的一些方圆的这个很远的这个亲戚朋友可能都会到他家来，然后呢晚上吧升起火堂啊，大家喝喝茶喝喝酒，然后呢开始唱他们的民歌。我这中间呢就有一段音乐，我这段音乐叫做赶歌堂。赶歌堂主要是描写他们去做歌堂的这个路上，但我主要是想刻画他们的民族性格中间也是比较清新的比较愉快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侧面。 今天瑶族同胞主要聚居在湘粤五岭山脉之中，但是他们并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居民，而是来自远方。很久很久以前，瑶族的祖先生活在中国的北方，他们的音乐是中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什么瑶族同胞会离开北方一直往南，甚至漂洋过海去完成一代一代人的民族大迁徙呢？这里面有一种神秘色彩。作曲家刘健的瑶歌中有一首令人耳目一新的杰作叫《过山瑶》。 过山瑶它是一首就是完全几乎没有唱的这样一个音乐片段。那么里边的这个女生吧，女歌手，她的主要作用就是要念白，是吧？念的词呢是选自于他们瑶民的一个很珍贵的传世的文牒，他们很多大户人家可能都保存有这样的一种传世的文牒，是汉文的，据说是宋朝的皇帝颁发给他们的一种特许状，就是你们可以迁徙在山林中生活，然后不用交税，然后可以这个山头你们觉得不行了，可以移到另外一个山头去等等，同时还继续了他们民族的起源文化政治经济等等这个状态，是一种很珍贵的这个文物性的这个资料。 但我当时选择这个呢，就我知道这个文牒在瑶族同胞中的这个心目中的分量是非常重的。当然我绝对没有想到要写个什么曲子去把它唱出来，我觉得那样破坏了它原有的一种质朴的这个原始的力量。那么我呢就用这种念白的方式，而且就念白而言，我还要它绝对不要有任何表情的，而要有一种很内向的，像是自己念给自己听的那样一种质朴的声音来念它。我觉得越是这样往里去，它越具有一种历史感在里面。我希望给别人的画面呢，是好像一个女孩子在家里偶尔的翻到他们家有这样一个文牒，她也许不明白这个文牒的意义，她只是自己朗朗的跟自己把上面的某些词语这样念出来，加上里边的那些古典，而古典呢我恰恰用了一种非常密集的方式，但它又是间隔的，想给人造成一种你可能又听得到，可能一会儿他又听不到，这样一种断断续续的感觉，一切都在漂泊不定之中。 作曲家刘健的谣歌始终笼罩在伟大传说的氛围之中，那些此起彼伏的人生为我们创造的是虚幻的时空感。凭着对声音的敏感，刘健似乎再也不满足于记录、改编、发展几支很有特色的民间旋律，而且不想让那些震撼人心的谣歌仅仅成为博物馆里的收藏品。刘健的理想是让那些原汁原味的最古老的谣歌为今天的年轻人所喜欢。谣歌大多是寓意深长的，不过有时也会显露一丝的俏皮。作曲家刘健在他的谣歌《离曲》中流露出他特有的幽默和诙谐。 这个《离曲》呢，是我把这个谣语啊，按照相应的这个音呢翻成了这个汉语。谣语里边说这种类型的民歌呢，他把它叫做擂雀，是专门用来迎接客人的这样的一种民歌类型。但我希望这首歌呢，它能够比较活跃，比较热闹一些，来体现瑶族同胞的这个乐观向上的这个性格特征嘛。但在这个歌里边呢，有一个小小的花絮，这里边独唱的那个男声部分呢，都是我自己唱的。这个可能跟我这个总在跟瑶歌打交道啊，对这个民族音乐产生的这个感情可能有关吧。我很喜欢来唱一唱，我觉得我也能唱，因为我觉得我对于这种风格的把握我还是蛮有自信心的，所以有这样的机会我就选择我自己了。 没有华丽的旋律，只有内心的独白。 那平淡忧郁的谣歌在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但是作曲家刘健却用他的艺术灵感、艺术才气和娴熟的作曲技法，重又把最原始的谣歌带回到了我们中间。 拜见那我白天必醒